其实不坚强，就这样还可以一如往常。你问起我幸福吗？我该怎么样回答？谁能懂得一个等待的人无法解答？也没有觉得可惜，一个人也过得平静，虽然回忆依然重。也许我们都向往幸福的方向，你前进，我却在原地停下。多傻，还在期待不真实的梦想，早该明白回不去了，对吗？请别别来拆穿，我其实不坚强，就这样还可以一如往常。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开始录，我是一斌。 嘿、我是 Harry、今天是12月19号星期一了啊。 是，那今天特别提示大家，今天呢是单号的通行，然后双号限行、一定要注意这件事儿。 对，没错，那这两天的雾霾也是越来越严重了， 可不、 从昨天晚上至今天上午，天津南部部分地区呢有能见度是低于500米的浓雾，局部地区有能见度低于200米的强浓雾、但是据今天早上来看这种情况啊，估计能见度也就是20米了， 基本上哪个地方都是强浓雾吧， 基本上就看不见了。其实确实那这种 会觉得好恐怖。 有很多人说仙境般的感觉，但我不太喜欢这种仙境感。 就是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就是你不知道对面是谁，然后你也不知道旁边是谁， 对，特别是女生哈、 就纯靠蒙。对， 今天早上出行的时候真的是 我就壮胆儿，想象一下，哎，我都能和艾瑞做搭档了，还有什么是做不了的事情、 所以说大家出行的时候啊，一定要把这口罩啊戴捂得严实了哈。 可是我现在还是会有一点 嗓 子 难受哈。对对，我也明显的感觉、这两天嗓子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就播歌吧。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今天要早出门，因为外面的状况就是看得不太清楚， 是， 但是相当不太清楚。好了，我们有请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有些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升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FM 100.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MyFM。 Deep， 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 Sherry， 我是一斌。 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 并不想看。 嗯，还是要看一下。 好糟心啊！ 是哦。 哦，今天呢，全天气高温度8度，不是很冷哈，最低温度0度。哎，也正是因为说没有什么风，没有什么雨，所以呢，现在的这个雾会比较大一点， 哎， 重度的这个雾。然后我们今天上面的这个显示呢，就是基本上横杠已经占了绝大部分，也就是说雾的能见度是非常的低的。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空气质量已经是爆表了， 哦， 是重度污染。嗯， 好吧， 那明天的天气情况是也不太想去报了我第一次播报这样的天气就不太愿意去播报了。 明天呢是雾转霾， 嗯， 1到6摄氏度，东南风、微风，但是 有风了， 对，有一点点风，但是后天呢会有小雨，到时候有小雨的话会，对这样的雾霾天气有一个好处，就是雾霾渐渐散去哈。 哦，好。其实从明天可能我们就稍稍能够看见希望了，大家加油。 突然挺想念太阳的啊。 对啊，好几天没看见它了， 我已经忘记 太阳什么样 了， 吃的好不好，睡得好不好， 蓝天是什么样 对，那其实呢最近会发现大家好像就是因为现在到年末了嘛，工作也都比较重，于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特别想要说哎呦还超困，特别的累，但是又不得不上班， 每周一都会有这种感觉，叫周一综合症。 周一综合症，我每天都有这个症状。对，于是你就是要做一些必须要做的事儿，比如说，醒来之后喝一杯水了，或者是跑两圈，围着自己家跑两圈，嘿，一夜快速录，都是这样，都是可以的啊。 天天早上就像反正就是打鸡血一样啊。 啊，对。 啊，还有就是比如说午后的时候喝些咖啡啊，还有就是你接电话的时候最好是站起来接啊，不要坐着。尽量给自己， 好困难哦， 虐自己，就我现在是闭着眼睛跟你说话，你知道吗？ 对，就会觉得其实早上清醒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我必须清醒，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做到一些这些事情，能够帮助自己啦。 同时也可以用音乐来叫醒你哈。 哦，好，有请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 让我一次爱个够。

戈登的查士赛、啊、你知道了，就是我对于体育新闻不是很了解、 啊、 但是呢我没有考虑到有很多的男生的听众、啊、 哈登、嗯、 于是在这个雾茫茫的早上我们为你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段资讯、啊、我还没说完呢、啊、他是独得了九分、 okay. 然后主宰了局势，是不是、啊 嗯、 火箭队呢在客场以111-109险胜森林队， 嗯，森林狼队我就觉得给 不要拆穿我好吗， 我觉得给女生去播报这个挺有意思的。 对啊，那你下次就自己来播就好了、 嗯、 我就来看一下他们颜值分析一下就 OK 了。 OK 不嘲笑你了啊来鼓励一下啊，不错不错不错，是森林狼 好啦， 嗯嗯嗯嗯，挺好的啊，其中火箭呢也是取得了10连胜了啊， 嗯 嗯， 好，可以听歌了不、哦、 可以没问题 OK Right now It's been so long, long, that I haven't seen your face. I'm trying to be strong, but the strength I have is washing away. It won't be long, long, before I get you by my side. And just hold you, tease you, squeeze you, tell you what's been on my mind. I wanna be 前沿时尚炫酷 MyFM 101.5 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你看见我不是很高兴，只是陪我随便聊聊几句。当我把礼物送给你，你说别傻了，这句话伤了我的心。情人节的那个夜里，想要给你意外的惊喜，我也开开心心从新加坡越过长堤到新山去找你。你看见我也不是很高兴，只是陪我随便聊聊几句。当我把礼物送给你，你也说别傻了，这句话伤了我的心。我的心痛痛痛进心里，我的眼泪流不停，从新加坡流到西山的家里，老天还在下着雨。我又到底做错什么事情？我打电话去问你，你说要我不要再苦苦恋着你，寻找另一片天地，我不可以。老天还在下着雨，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我打电话去问你，你说要我不要再苦苦恋着你，寻找另一片天地。我不可以，我不可以。 早晨六点，闹钟还没响，很多人还没起床，而你却已经为了梦想奔波在路上。 我们为这样的你精心打造音乐快速路，给正在打拼的你最温暖的力量。 早上好，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 Jerry， 我是一斌。最近呢，张艺谋执导的这个贺岁电影《饕餮》， 对， 就是《长城》，现在已经开始全国上映了。然后上映过后，好像反响还不错哈。在上映的第一天呢，就打破了这个长久以来的寂静的这个电影市场，然后第一天的票房就突破1.2亿，然后现在呢就会觉得，哎，其实还蛮不错的 啊。确实没错啊，这六段时间可以明显看到很多城市呢都是红色雾霾预警，但仍然挡不住影迷的这种热情。 对， 当这个电影公映43小时的时候，票房就已经超过3亿了，超过900万的观众走进了电影院去选择看长城。就很多电影院工作者说，哇，真的是好久没有看到影院这么多人了，这才是贺岁档的感觉哈。 对，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去的话，就要赶紧去感受一下了。 没错， 接下来我们将有请到曲婉婷，《我的歌声里》。 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

是夏的第一声虫鸣，是晨光刚好普照过的大地，是刚刚开始的样子，这是你醒来的第一声耳语。欢迎来到音乐快速路，在音乐里等你。 我在音乐里等你，这里是 Marshy 迷零零点五快速路，我是一斌。 我是 Harry。我想问一下啊，一斌，你缺心眼不？ 啊？ 缺心眼不？ 缺心 啊？ 你是疯了吗？ 胆儿大了是吗？胆儿肥了呀？哎，这 也不是胆不胆，为什么你上就问我们就是缺不缺心眼呢？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啊。 因为我最近就想，我以前小的时候啊，做过一些缺心眼的事儿。 我们以前就口头语，你是不是缺心眼？ 哦，我以前小的时候真做过这种缺心眼的事儿。 比如说？ 就比如说，我看人家那骑摩托车嘛，那后面不有个排气的嘛，就排出一溜烟出来，知道吗？ 于是呢？ 于是我当时就小的时候才。学前班啊，那时候还没上小学。 不要给自己 对对对 再强调 了，说大了不行，必须一定要说很小的时候不懂事儿 嘛。就是你的智商问题了是吗？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这很奇怪，为什么会冒烟呢？ 于是呢， 然后后来我就拿 了一个，能不能说？ 于是乎我就拿了一个树枝，然后把那一堵，哎呀，堵完之后立马跑回家。 那人家就是没有找你算账吗？ 啊，没有，人家不知道我。然后 现在知道了呀。 是吗？ 对啊， 啊也是啊。其实啊，后来还是我爸妈看到在那家里面的时候，然后看到我在外面做这事儿，然后立马就回就上楼给人家赔礼道歉。 哦，真的很淘气。 男孩嘛， 你是想帮助人家是吗？ 对，男孩嘛，就多多少少会有这些淘气的时候。 对，然后 大了就好了哈。 现在想起来就得觉得有点缺心眼。你现在长大了吗？ 必须的呀。哎。你想想，我当时那时候大家都天天看的是蓝天嘛，没有任何雾霾，我当时就想把它堵住干嘛呢？ 也就是当时你要是真的堵住了，哎，现在没准还真的是蓝天了啊！每个人如果都这么想的话， 哎，这样挺好的哈。当时还为了这个空气啊做出贡献呢。 对，是。那今天早上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缺心眼不？你曾经做过什么缺心眼的事儿哈？ 我觉得应该都会有，别不好意思说啊。 从小就缺。 是啊。那或者是啊，你最近做了一个缺心眼的事儿，然后你可以说我小的时候啊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对，就把我们归功那些年我们做的缺心眼的事儿。 对， 好，那来赶紧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TJ 小小魔术米1005来进行互动留言，留下您电话号码或者搜寻我们二位的新浪微博。我是一斌，一是一时的一，斌是个王子，花一个几块钱的分。 我是 Harry A R Y。那同样呢，我们会送像郝云演唱会门票。 是的，郝云在等着你，就在1月1号。后马上就要来喽！ 哦，快了哈！ 有请陆毅告白。

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下的夜晚，灯火已隔世般阑珊，昨天已经去得很远，我的窗前已模糊一片，发生太多的记忆，要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 一首好听歌曲啊，来自朴树《且听风吟》。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 Eric， 我是一斌。最近呢，就是很多人都说，我有点缺心眼儿，这到底是怎么缺的呢？花生豆蝇犬就说了哈，这个下楼上班去，是不是？左手呢拎着一兜饭，右手呢拎着垃圾，然后我就走出来，走着走着，然后就扔了。结果呢，他把饭兜扔了，把垃圾带着上班去了。 真的吗？他当时带着上班去了。 我跟你说，我经常办这种事儿。 哦，是吗？ 就上次啊，我觉得勤劳一次嘛，收拾一下车，是不是？ 哦。 这个我就这个。 把快递扔了。 基本上是这样。我本来想把那个快递盒子扔掉，然后把那个东西留下。结果呢，我把东西扔掉了，快递兜子我拿着像，我没扔吗？然后我把快递又扔回去了，但是我忘记了那个真的东西。 我知道的东西也在 箱子里，就对自己做了一些这个缺心眼的事儿哈。 对，就是缺心眼经常会坑到自己，先别说坑别人，首先会坑到自己。 那其实挺好的。其实今天早上很多听众都这样回复啊，比如说浮生，然后他说最缺心眼的有两件事儿，他说第一是洗完袜子把水倒到垃圾桶里， 啊， 这个有意思哈、啊。然后第二件事呢是今天这么大雾霾还开车， 那不然怎么来呢？ 也是啊，因为今天早上如果你想上班，打车其实也不方便呢。 对啊，就是采用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好了，地铁啊、 公交啊。 对， 但是如果是很早的话，其实也我看他是6点多发的，其实也不是很容易坐到车。 跟领导请个假。是不是领导地铁还没开呢，我先回去睡个回笼觉呗。好了、 okay. 那今天呢我们这样困难的早上会看到很多人都在发朋友圈、然后说这个雾很大呀、 是 不是在抱怨啊、但是我们的好音乐还会继续陪伴着你，为你带来好心情。好，陶晶莹，姐姐妹妹站起来。 先吧，如果爱情真伟大，我有什么好挣扎？难道我比别人差？是谁要周末待在家，对着电视爆米花，想起你说的情话，哭得眼泪哗啦啦。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 好

我知道，我知道那儿美女多，你没完没了， 哦、 没完没了又干什么哈、 啊？哎，亚流不流吉比啊？怎么样？你非要让我逼急了说俄语 是 吗？ 你是学会这句话是为了到时候好搭讪的是吗？ 嗯、那可不。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 是 I love you 的意思。 我说你也不，我说你也不会轻易学一句那么困难的。 有有有。 好吧，好吧， 嗯。 好，爱学习吗？我知道你的套路了。 但是现在我说的这个有意思的事呢，它跟这个爱情是无关的，而是一个男子和一只熊在摔跤、嗯、啊。周末没事的时候在那摔跤，和一只熊在摔跤。 那他摔得过人家吗？ 啊，当然可以 了。人家不挠他吗？ 你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哈， 嗯， 是因为这个男子最近呢已经是沉迷于看这个摔跤这个比赛。 哦。 当时呢，而这只熊呢，就是该男子啊，当时在森林里面， 嗯、 找到一只遗弃的这个熊，然后就把它当做宠物来养。 哦。 这次呢，男子他就看完摔跤节目，然后他就说：“哎，嘿，哥们儿啊，不是哥们儿，是熊。 你可以是哥们儿。” 但是人家是身高、哦、这熊站起来有将近2米， 嗯， 俩人就在那摔来摔去的、 嗯嗯、 而且远处看动作还是很标准的、嗯、似乎这只熊呢也看过这个摔跤节目， 哦，可能从小就是一起摔、 嗯、 是吧， 哎，有可能 从小就是摔起来的。 哎，你说大老远处看到一只身高2米的熊，然后一个男子和那熊在那摔来摔去的，什么感觉？ 我会打喂110不， 我觉得110也不可能管这事儿了，何必呢？远看会说，嗨，哥们儿何必和熊在那过不去。 对、 嗯、 我会觉得就是千万别不要招惹他。 对啊， 就万一比如说这个熊要是输不起，比如说从小他 生气了哈， 对，从小他就是输给这只熊，结果突然有一天他赢了，这熊不呼他吗？ 也是啊。熊掌呼一下、啊、 还是小心为为好，是不是？ 对、 哦、 你说我们在这他能听到吗？ 他呼不了我们，我们有直播间这么大的一个罩子呢，给我们罩起来、 哦、他也听不懂啊。 我觉得这么大雾他找不到我们的、 啊、就算找到他能听懂我刚刚说的那句话，他以为我在那儿向他表白呢。 够了，你不是用专门用来给美女说的吗？ 啊、哦，也是啊，人家误会了怎么办？ 不会啦，不会啦， okay, okay. 放心吧。好了，接下来我们还继续来听歌。 好、 嗯，给那些正在雾霾当中匍匐前进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哎呀。我们从直播间看到大家也会觉得挺苦的哈、 嗯、 毕竟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其实也想陪伴着大家。 是、嗯、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梁静茹如果能在一起。 置换补贴最高18000， 谁呀？ 一汽大众置换补贴零利息，分期同时享， 谁呀？ 天津捷星 一汽大众捷星店现车聚会最高80000，滨海新区河南路汽车街2538-7888，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详询天津波士信达2390-3888。 Smart.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我们

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但是我们有共通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汪东城 MyFM。 玩要玩得过瘾一点， 累要累得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心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有太多话要说，我说我一言难尽，也不要太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Yeah， 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陪伴现在闪耀，再没烦恼把我扳倒。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只要音乐在萦绕，没什么大不了。慢慢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泪眼曲线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参见。再不听一点，听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阵丹青，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找回重现最思念的一场容颜，我释然的安眠，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酝酿，有什么大不了。慢慢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音乐曲线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参见，就只有一个理由，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对的享受，陪伴渐渐游走，声音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出现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多的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出现歌声，我用音乐来赞助你，真的真的真 Music is coming. Music is coming. 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 哎耶，没错，我是 Harry 哈。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呢，就是你有没有做过什么缺心眼儿的事儿啊？ 缺心眼儿？ 那有听众这样说，他说，最近呢嘴角又干裂了哈。他说我起来我就问我妈妈啊，我是，不能这样说，人家是女生哈。他说，哎妈，我是缺点啥呢？然后他妈妈呢就毫不犹豫的说，缺心眼儿。当时他内心啊就说，哎算了，没啥好说的，告诉我吧，25年前是不是在哪个垃圾桶捡到我的，是不是亲生的？ 是啊，有的时候你经常会就是有这个错觉，是不是亲生的？为什么爸妈总是都缺心眼儿？我这么缺，为什么你们不缺？于是呢我也有这种感觉，可能我们曾经都是在同一个垃圾桶被捡来的，也许你在左边的桶，我在右边的桶， 还有这种同感呢。 对， 我会觉得有很多人有错觉，就是哎，明天我们可以聊这个，就是哪一个错觉你会觉得你是捡来的？ 哎，可以哦。 好，答应大家了啊。 哦，行，那明天就聊这个吧。哪个错觉？从那个 每一个错觉， 每个错觉都有哈， 每一个错觉都会有。 哎呦，这 好悲伤哦！ 我突然看到一位听众刚又发过来一个简讯哈，觉得挺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叫 Monkey 糖哈。他说左手夹着烟，右手接着电话，本想扔烟头，结果手机扔了。哎呀，最要命的呢是条件反射的要把手机给勾回来，然后手机就飞远了，知道吗？ 怎么还勾回来呢？ 哎，就是他想扔烟头的，但是把手，但是把那个误认为那个手机，他准备去勾，准备勾那个手机，但是那个他扔的是烟，你知道吗？ 啊， 等等，现在我脑子也不太好使，也分析不出来问题了。 对，其实呢，他就是把手机扔掉了，嗯，然后呢， 扔得很远。 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也不好去捡， 你理解？哎，缺心眼儿。 现在我瞬间有点缺心眼了， 就是被大家透露进去了。大家一说缺心眼的事儿，艾瑞想，哟，正中下怀。 哎呀，说到点子上了呢。啊， 就是应该，我和艾瑞就每天早上起来，就是， 都比较缺心眼， 处于缺心眼的状态，就是比较困。哎，大家早上起来可能留言的时候，我也经常会发现很多人就是发错字儿啊。刚才还发现很多人就是发错东西。 只要发对人就行了。 没有，他可能给他的朋友发，结果发到了我们官方微信账号上。 哦，这样。 于是大家一定要认清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是 TJ 下线门这名105啊。 哎，对，而且呢，今天千万一定要记住啊，留言之后啊，你一定要加上你的电话号码。 耶，yeah。 因为我们会送上郝云演唱会门票。 哎，你说郝云缺不缺心眼？ 这个， 算了， 不好说， 不能这么说，云总。底下的粉丝会跟我们说，谁缺心眼？你才缺心眼嘞。 人家活得好好的呢，慌慌张张。 突然想的理想这个词儿，汗。好了， okay。 那如果你也想要看一看郝云到底是不是缺心眼，可以赶紧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因为呢，你会有机会和郝云进行亲密接触，并且呢，去到1月1号的演唱会的现场。 哎，没错，你可以现场就问他啊， 你缺心眼不？云总会怎么回答你？ 那你就看着好了。 都是一群 Mary 教的。 那你就看着好喽。 有请杨坤，穷浪漫。 四门四座依然 smart， 全新 smart 4x4 四门四座车布置新增两门两座，更多亮点请到店体验，市场指导价13.5万起，详询天津之星或致电02-8490-9090。 smart 有啊，奥特莱斯圣诞狂欢等你来嗨， 千人点灯共度唯美时刻， 万人齐聚留下永恒回忆， 5000元大奖从天降， Apple Watch 摇出来， 参与报名请到店详询，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全新长轴距一级车及 GLC GLA SUV 现车充足，购车送多重好礼，开发区5大街57号，乌市宏达奔驰之家，588-2038，588-2038。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街边回想起从前，骑着破车唱着老歌，那么的快乐，你听的音，你在旁边笑容那么甜，抱紧一点，没太多语言，幸福如此简单，我们爱这样一种浪漫，就算没有钱再苦太难，感情不需要用来计算，永远其实并不遥远，我们爱这样的穷浪漫，平凡的只有

在心田。永远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永远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自李健传奇，这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觉得很适用于今天，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我想说今天可能就看不见了， 看不见挺好的。有时候还不糟心你知道吗， 这缘分就这么过去了。 哎呀， 你说今 天还缘分呢，今儿不撞墙就不错了。 你说今天如果要约会的人怎么办，说哎我们在约在哪个地点，然后 打双闪， 打双闪有用吗？也看不见啊！ 举着手机亮的手电， 举着手机有用吗？ 你就喊音乐快速路， 天天好心情， 一定有人答应你啊！你们的暗号。那今天我们来聊的事儿呢，也是，可能今天大家就会办出这种事儿来。这个天气的状况啊，于是呢，就会很多缺心眼的事儿产生。 有可能哈。 是，那很多人呢，就这样总结了哈。易怒的人呢，都很敏感；敏感的人呢，都很好强。好强的人都很固执，固执的人哈都很单纯，单纯的人都很天真，天真的人呢都缺心眼儿，就是这才是事情的真相。 你说了那么多，就后面这三个字儿哈，就缺心眼儿是吗？ 对。 哎呀， 就是很多人说我好天真哦，其实就是缺心眼儿。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哈。那 我再也不说自己天真了。 哈、 我很浪漫。 之前我以为天真就是很一个褒义词，然后形容一个人很单纯可爱、 不不不，比如说。艾瑞，你说这个雾一会儿就会散的，我会跟你说你太天真了。 哦，明白，原来是 这样。 你懂？懂了，懂了，懂了。其实我觉得心眼这个东西啊，想的太多了， 叫小心眼 啊、 想的太少了叫没心眼 啊、 一点儿都不想叫缺心眼儿 哦、一点儿也不想， 对，所以这东西很难把握，你不能想多也不能想少， 还不能一点都不想， 嗯， 就刚刚好那个度， 哎，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缺心眼儿的。缺点心眼儿有什么不好的？ 不能这样说，其实缺点心眼儿的话，其实可以天真一点，可爱 一点，吃亏是福嘛、 嗯、 缺心眼儿就缺心眼儿吧，是不是、哦、你看我们两个在缺心眼儿这条路上走得很远、 啊、 也没看怎么样啊， 我好像走上一条不归路啊。 我们会继续缺心眼下去的、 哦、好，一条路走到黑了， 欢迎更多人加入我们的队伍。 嗯， 如果你也想要加入我们缺心眼的队伍的话，我们当然会以我们的好音演唱会门票来回馈给你，虽然你今儿缺心眼了加入了我们的队、哦、但是我们的礼品你不会错过了啊。 是的， 好，今天我们这样吧，那由于哦，这个 啊，怎么了？又有什么新的玩法吗？ 不是不是，这个雾太大了、可能大家就是在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所以呢，我们今天不只是今天互动的，可能我们其他曾经互动的听众呢，也会有中奖的机会啊、 没错没错。 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实在不行，您今儿就别留言了，曾经留过的就。先别填了啊，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然后还是玩手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点哈， 嗯， 多看前方的路， 玩手机时候注意点，对，大家就专心听广播，不要玩手机了啊、好，我们继续来听歌。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T-Quan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马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王我放心。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记得那年的秋天，相约一个微凉的海边，如童话的情节浮现在眼前，总是那年的你却不再让我走得好缓慢， I do， 我愿意承担厌倦一个人晚餐，就算粗茶淡饭，原来有你的陪伴，日子过得灿烂，幻想着幸福的图案，美满少一段，依然是孤独和喧。我想我会愿意接受挑战，好了准备，依偎在身边，当陪伴变成了老伴，强作摆设再也不孤单，我愿浪漫到永远，习惯有你在身边，未来故事情节一起领衔来主演，最佳就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温暖着彼此笑脸， 像越享受到天就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温暖着彼此想念，拥抱相约相守直到天边，终于来到了春天，从此为你隔绝思念，这一生爱着你不变。 一首非常浪漫的 I Do， 这里是玩飞明105.5，我是一冰， 我是 Harry 啊、 这周呢也是很快圣诞节要到了哈。 你刚才是不是跟我说你很期待圣诞节？ 当然，特别的期待。 为什么？ 觉得圣诞，而且我看了一下圣诞节的天气，可能会下雪。 哦， 会有一种节日气氛。如果、如果哈，你圣诞节不知道去哪儿玩，可以12月24号呢去友阿奥特莱斯，当地会举办千人点灯，见证这种璀璨友阿平安夜的活动啊。 哦，对，那这个活动呢，据说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啊，会有大概1000多个人一同来点亮这个圣诞树，然后呢，粉色的雪花飘盈在飞舞， 天 哪，哎呦， 就很浪漫啊！ 可以带着你的另外一半赶紧去。 哎，是啊，那现场呢也可以免费参加一个微信摇一摇啊，有机会获取 Apple Watch 和5000元的大奖。 哎呦，不错哦。 对喽， 可以去哦。 是， 哎，是。那如果说你想要加入我们的话，就赶紧拨打6630-9448，滨海新区云山道有啊，奥特莱斯 啊，没错，圣诞节在那儿哦。 是，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刚才说的，哎呦，不错哦，是周董，但是呢，我偏偏就是要请到林俊杰， 因为跟爱情有关啊。 对啊，就是，这首歌它会有一句话是我特别喜欢的， 是什么？ 别讲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 凭什么要失望？藏眼泪到心脏。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花香。别讲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吉他真嚣张， 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陪你熬夜聊天到爆肝也没关系，陪你逛街逛成扁平足也没关系，超感谢你让我重生整个 ORZ， 让我超新人是 Hello B E， Hello B E，Yeah I N G Happy I N 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份份设计，恋爱 I N G 改变 I N G， 改变了黄昏黎明，有你到心跳到不行。你是空气，但是好闻，胜过了空气。你是阳光，但是谁能照进半夜里？谁能在昼夜能煮粥，喂饱了生命？你就是维他命 ，Hello B E， Hello B E。设计恋爱 ING 改变 ING， 改变了黄昏黎明，有你到心跳到不行。 某分某秒某日某地某周永远的心情，不会忘记此刻 Hello B E。

这里的一切你不容错过，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哎，我是艾瑞。 哎嘿， 哎，直到这个时候我就特别的兴奋哈。 为什么？ 因为每次你在打出去电话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对方是谁，是什么样的人。 Who are you？ 哎，所以就 我跟你说，我知道他是谁，今儿一天我也看不清他。 也对哈。 嗯。 来试一试吧，我们打电话试一试啊。 嗯。 哎，你 好。Hello， 早上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斌。 哎，你好、哦、这是我打的吗？ 嗯， 我还刚到单位，我还说了这事儿，谢谢。 哦，你到单位，那我就放心了。 那就放心了，还好不是在开车哈。 啊，对对对，我老公在开车，我办公下来了，到单位了。 嗯， 吃狗粮。 你好。一个限号嘛，我们两个只能开一个车嘛，我天天8点半上班，每次都是不到8点，然后就到单位了。嗯、我老公在开车去他单位。 哦，那太好了，那今天也是注意安全，行车安全哈。 我就问你， 啊、对对对， 缺心眼不？ 还行吧，怎么算缺心眼呢？ 我们不，那不筹选你了，我们得找个缺心眼的。 您说怎么说是缺有发生过缺心眼的事儿吧？就好比说大雾，对吧？ 嗯， 大雾这种天气，以前我们有时候上班出去，就是说那个有活动嘛，组织有活动出去开车出去，跟车跟我们单位车一样的，然后跟车呢，突然跟丢了，跟错车了，然后拐着不知道拐哪去了。 哦，那后来就是找不到那路了哈。 遗憾就 对对对，然后打电话 完了， 然后又打电话跟那个领导说，就说那个领导我被困在雾里了， 然后就去玩不了了。 对，也不是去，反正组织活动嘛。 嗯， 跟车会有这种状况哈。 嗯， 对对对，因为都开着双闪嘛，根本就不知道哪个车，正好呢看不清牌照，完了之后跟我们单位那车一样的，结果还找不着了。 哦，那刚刚其实我也听、我也注意了一下啊，你说天天早上也是你老公呢开车然后送你去单位上班，对吧？ 对对对 啊，平时也能看出这种非常恩爱啊。那这元旦的时候你们又有一个地方去玩了。 是的 啊，我知道，今天还跟我老公讲呢，我说我会不会幸运被抽中，然后那个送你2张门票 啊。 天哪，那今天呢你就可以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老公喽。 嗯，也不枉费他下这么大的雾。 是、 哎、还 是 还要先送你、哦、 我老公。对，我老公特别喜欢音乐，特别爱唱歌。 是吗？那你点一首歌给他。 点一首歌给他，应该是他特别喜欢华仔的歌，刘德华的。他现在正在开着车，肯定听这广播呢。 刘德华的《忘情水》。 哎，可以可以啊。 啊、 嗯、 啊，好 啊，行，好嘞，谢谢你啊。 好， 好，恭喜你。 哎，行，好嘞，谢谢，再见。 给我一杯忘情水。我说是啊哈吧。 啊哈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啊哈，让我想到啊哈哈。 小哪吒。 没有没有，这这么有情调的一首歌。 对啊， 我们还是不要太破坏了好不好。换我一生不伤悲。哎， 就算我为何醉。恭喜我们这位听众了。 对，那今天没有获奖的朋友没关系啊，待会儿我们会有我们的彬彬有礼互动环节。或者呢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半坡文化传媒，可以购买演唱会门票，将有机会获取与郝云合影以及出席答谢晚宴的机会啊。 哎呦呦， 天哪 天哪，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25862688。 是的，那我相信郝云的诱惑力一定非比寻常 啊。云总嘛就是不一样了， 和云总一起吃饭还要、 okay. 不错哦。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哈带来的这杯忘情水，同时呢有请刘德华。 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笑而去，嗖嗖嗖细蕊发是落叶轻轻哭泣，抖抖抖人迷信，没有人认真在听，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我宿命的追寻。公园就要拆去，被拆去记忆都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公园就要拆去，被拆去记忆都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他没唱完，我有点难受，我替他唱完。这里是 麦 片迷你 0.5， 我是一冰。 嗯，我是 Sherry。 那今天我们要开始点名了哈，周一的早上，但是还是提醒大家，今天呢可以不用太那么积极的点名哈，因为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在这里恭喜快乐港湾黄秀丽、傻袍子，还有俺喜欢你星爷、大香香、福建胖子、未命名雪球啊，恭喜你们。 好，我们看一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812026，这位听众好像很少来互动哈，但是他刚才就是可能是因为今天天气太不好了，于是呢他有一点抒情，他说105呢不但给我带来惊喜，也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但我最期盼的时候呢给我最大最难忘的惊喜，也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我慰藉。 说得很感动啊， 你当我们是除雾剂呢是不是？给你最大的帮助。 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啊。 那你去吧，把他前面的雾霾全吸光。 OK。 好，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听众啊，看到有乐图、然后悠悠啊、悠悠啊、还有好先生、明熙过往之周哥、冯宝石、叮咚咚锵、偏执的任性狂等等等等哈。好的，感谢大家今天早上来报道喽。 哎，是的，那特别提示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将会进行我们还有一轮送票环节啊，就是彬彬有礼。哎， 对，等着你来哦。 宝贝，圣诞想去哪里？ 福地广场。 糖果王国 缤纷来袭，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即缤纷糖果嘉年华 火热上线， 圣诞老人联手滑稽小丑嗨翻全场， 甜蜜油桶心愿投递，福地广场让你心想事成， 超炫超酷的 VR 体验，登陆滨海空降福地， 平安夜更有超级购物车，幸运抽奖让您满载而归， 宜城福地广场， 一起圣诞一起玩。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圣诞老人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四楼三八汤火锅。 MyFM 100.5， 可是当你还

流行的好歌为你推荐 My FM 100.5，我是孟庭苇。 My FM。 这里是 MyFM 100.5，彬彬有 礼， 来到彬彬有礼的环节喽。 那感觉就是不一样啊， 是的嘞， 这么精彩啊。 嗯， 今天我们还是要以出题的形式哈。 啊， 当然了，熟悉我们套路的朋友呢， 又套路别人。没有没有，我们虽然这个套路了你， 因为 可是我们得送礼啊。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很想把这个答案告诉大家，希望让人家都猜到。 哦、 哎 是， 这样吧，我提示一下，注意听。刚开始啊，刚开始那段注意听喽。 您是马小丽小姐吗？ 对对对， 我们这里是天使基金会，您给我们的基金会捐助的那笔钱转账出现了问题，银行需要核对一下您的个人信息。 哎，我怎么听你这声音这么熟啊？ 小姐，

儿起床，儿起床上节目了。听说哟，最近一个男神他又演了那个电影，里面好帅的 嘞。回来，直播了，直播了啊！ 哼，怎样？我们就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哦，我们还要为你带来奇葩的彬彬有礼。 够胆你就来，够胆你就来。 哎，没错， 这就是彬彬有礼。 对喽， 我是一彬。 哎，我是艾瑞。我们来再听一下刚刚那个题目吧，好不好？来， 你是马小丽小姐吗？ 对对对， 我们这里是天使基金会，您给我们的基金会捐助的那笔钱转账出现了问题，银行需要核对一下您的个人信息。 哎，我怎么听你这声这么熟啊？ 小姐请不要打岔，现在被救助人的情况非常危急，请尽快提供您的个人信息，谢谢。 啊，没错，一听出来就是沈腾。 对，哎， 很多听众都已经答对了哈。这样，我们在这个听众当中呢，去抽选幸运听众，好不好？ 好的。 滚动大屏幕。好，三、二、一，停！哇，恭喜这位听众，他叫猪猪哈，特别有意思哈。恭喜你获得了郝云演唱会门票。那同时呢，没有获票的朋友没关系啊，待会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半坡文化传媒， 哎， 可以购买演唱会门票，有机会和郝云合影以及出席答谢晚宴的机会哈。 如果你想近距离的去接触郝云的话，就赶紧来关注我们的 MyFM 101.5了。同时也感谢半坡文化为我们带来的郝云演唱会门票的支持，谢谢。 对，没错，也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25862688，谢谢。 是，好，黄小虎越爱越明白。 爱已经伤痕累累，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到此为止，麻烦下一位。我不会议论心扉，何必用你犯的罪拼命惩罚我的每一天，还是崇拜真爱，还是会去追，我要付出一切是对的，只是你不配。我要爱我所爱，为我自己存在，我是越哭越勇敢，应该散了就散，不但好过忍耐，女人越爱越明白， 分手当然会心碎，所以一次又多重像个钻石，越磨越耀眼。我不害怕落空，那些幸福的人多少年，慢慢寻找心里的完美。拍拍身上的灰，擦亮我的眼，对我要的真心真意，我才不妥协。我要爱我所爱。 天长海

是谁？ 嘘， 或许你不知道他的名字，或许你刚好意外地调到这个频率，他的名字叫音乐，他是音乐快速路，你心底的好声音。 这里是 MyFM 101.5音乐快速路，我是一冰。 哎，我是 Sherry。这时候怎么又那么开心？ 因为这又要带来一个好消息了嘛， 对， 是不是？ 因为马上要圣诞节了嘛，哈。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你可以继续说的。 不是，我正在想这后面是什么，怎么唱？啊，当然怎么唱不重要了，就是在12月24号呢，友阿奥特莱斯将会举办千人点灯见证璀璨友阿平安夜活动啊。 啊，就是想起来就很浪漫哈。 对， 你想1000个人一起点圣诞树， 对， 这种场面还没有见过呢。所以如果你想要见到这种超恢宏， 就可以过去哈。那现场也会有免费参加微信摇一摇啊，有机会获得 Apple Watch 和5000元大奖。 OK， 那如果想要去看一看的话，欢迎拨打6630-9448，滨海新区云山道有啊奥特莱斯。 是的，为什么这么开心呢？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董真了哈。 不要说真话的啦。 哎，没办法，我们就这么实在吗？ 好了，接下来我们有请董真为我们带来 Music Free， 我是一冰。 哎，我是 Sherry， 明天 见。 不见不散，祝大家这个今天行驶安全啊。 对，行车注意安全，我们天天见。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金城 S60L XC60 XC90 厂家限时直销会邀您共赏。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 MyFM 100.5。 人心 热泪。